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discussion on food labeling。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段呢，是关于食品的标签。这个 label 呢，既可以做名词 label 标签本身，也可以做 labeling 放标签的意思，贴标签的意思。那这个通常在你看到一个食品的时候，它上面会写啊，蛋白质多少，脂肪多少，是否含有这个那个的成分。这个呢，就是我们会学到好多的词汇。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呢，咱们先来看一下相关的词。第一个就是 allergy， allergy 是过敏的意思，就是在西方呢，好多人对于什么东西过敏呢？ They are allergic to peanuts， 啊，他们会对花生过敏。 嗯， 所以说它好多食物的标签它都说了哈， it contains peanut， 比如说花生酱它是有花生的，或者是其他什么食物，比如说有一款的果仁面包，或者是有坚果，它都会告诉你可能有花生。好，第二一个呢单词呢就是 low in fat， 这个整体你来记，就是 low in 加上一个名词，那就是说含这个名词的量是比较少的，比如说 low in fat 就是脂肪含量比较低。 嗯， 那我也可以说 low in sugar， 就是它的糖含量比较低哈。 没错， in 是那个 in 是个介词，就是在什么什么方面是含量比较低的。low in sugar 就是低糖。 嗯， 那么 low in fat 就是低脂。 对，那说起脂肪呢，好多锻炼的同学呢都比较清楚，要吃低碳水化合物的东西。那么碳水化合物呢叫 carbohydrate， 缩写简称为 carb， C-A-R-B。 那 low in carb 就是低碳水化合物的。好，再来呢就是一个吃的东西叫 yogurt。yogurt 这个词好多同学就是在说汉语的时候他不太想得起来，英文对应的是 yogurt， 酸奶。酸奶呢并不是 sour milk 啊，不像那个就是酸的奶，不是这样的，叫 yogurt。 好，这个一会儿大家也会听到。那说起什么东西含什么什么，这个含有动词可以用 contain， C-O-N-T-A-I-N， 及物动词，比如说 how many calories do they contain， 到底这个他们这个 they 包含了多少卡路里，那卡路里是一个热量的单位。好，再接下来呢一个词呢就是 portion， portion 这个词是一份，比如说不同的店它的一份的东西量不太一样，那你就知道这个 portion， 而且谈到这个饮食的控制的时候就有 portion control。那这个词很容易和另外一个词混，另一个词叫 proportion， 就是在 portion 前面加上 P-R-O， proportion 是比例的意思，而 portion 就是一份的意思。好，那么谈到这个食物呢，你要知道吃这个词除了 eat 还有 intake， 吸收。 intake 它是 take in 这个动词把它和介词调转位置之后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单词，spelled as I-N-T-A-K-E， intake 摄入，名词的词性。那么食物呢，你除了描述它的这个 label 上有什么，还有一个 相关度很高的词叫 ingredient 成分 ingredient， 也就是说ingredients of a food can be marked on the label，就是这个食物的成分可以被标注在标签上。好，再往下一个单词呢叫 consistency。 consistency 呢是一致性，比如说你要是想一直吃这个低盐的东西，那你就要 be consistent， 也就是说你不变，你一直坚持低盐 low in salt 这一个原则。好，那么再来呢就是 reveal， R-E-V-E-A-L 这个单词的发音是 veal，这个 V 后边是长的 E， 如果你发的时间不够长，听起来就像 review， 就变成了 R-E-V-I-E-W。 那么 reveal 它是动词，揭示，揭示了一个什么道理的那个揭示。好，然后最后呢叫添加剂，添加剂叫 additives， 复数名词。 我们知道 add 是加的一个动词 ADD、add，那么它的名词呢有两种，一种就是 addition 啊，这个比较常见，比如说我们说 in addition 啊，这个搭配就是说 补充， 此外补充说明什么什么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提到的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名词，叫做添加剂，就是添加的那个东西叫做 additives。 对，比如说一个食物里边有它的加颜色的啊，或者是有这个防腐的，这些都叫 additives。那我如果说 artificial additives， 那就它就意味着是人工的添加剂，就是这个添加剂呢是人为合成出来的，而不是天然的东西。好，以上就是我们生词预习的部分，下面呢咱们听一下录音。 You will hear two students called Jack and Alice discussing food labels that give information on the nutritional value of foods. I still got loads to do for our report on nutritional food labels. Me too.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doing the project about your own shopping habits? Well, I've always had to check labels for traces of peanuts in everything I eat because of my allergy. But beyond that, I've never really been concerned enough to check how healthy a product is. This project has actually taught me to read the labels much more carefully.I tended to believe claims on packaging, like low in fat. But I now realize that the healthy yogurt I've bought for years is full of sugar, and that it's actually quite high in calories. Ready meals are the worst. Comparing the labels on supermarket pizzas was a real eye-opener. Did you have any idea how many calories they contain? I was amazed. Yes.Because unless you read the label really carefully, you wouldn't know that the nutritional values given are for half a pizza. When most people eat the whole pizza. Not exactly transparent, is it? Not at all. But I expect it won't stop you from buying pizza. Probably not, no. I thought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labeling systems used by food manufacturers was interesting.I think the kind of labeling system used makes a big difference. Which one did you prefer? I liked the traditional daily value system best, the one which tells you what proportion of your required daily intake of each ingredient the product contains. I'm not sure it's the easiest for people to use, but at least you get the full story. I like to know all the ingredients in a product,not just how much fat, salt, and sugar they contain. But it's good supermarkets have been making an effort to provide reliable information for customers. Yes. There just needs to be more consistency between labeling systems used by different supermarkets in terms of portion sizes, etc. The labels on the different brands of chicken flavor crisps were quite revealing too, weren't they? Yeah.I don't understand how they can get away with calling them chicken flavor when they only contain artificial additives. I know. I'd at least have expected them to contain a small percentage of real chicken. Absolutely.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 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好的，很快呢，我们就把今天的这段录音听完了。这段对话呢，是讲解这个超市里面不同产品的标签，提示客户到底里面有什么添加剂啊？ 对，有什么具体的含量和成分。好，下面我们逐字逐句的来看一下课文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 好，那我们开始逐句讲解。他一开始这么说，他说 I've still got loads to do for our report on nutritional food labels。Loads to do， 这不是 a lot of， 这里的 loads 是 L-O-A-D， load， load 什么意思？是加载的意思。 对， 就经常看到大家玩一个游戏，在打开游戏的时候会有一个 loading， 没错， 这个 loading 就是 load 的这个动词的进行时。那么 load 呢，它作为一个名词是什么意思？ 也是，就是你往上加载的东西，所以它就是东西的意思，负载。那么 loads to do， load 变成复数，就是有许多的东西，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啊。我们那篇营养食物标签的报告，我还有许多的事情有待去做呢。Me too.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doing the project about your own shopping habits? 我也是这样，也有好多的工作要做呢。那么从做这项作业课题，你学到了关于你自己的购物习惯，你了解到什么呢？这个 shopping habits， 购物习惯，那这里边 project， 课题作业都是它，项目也是它，所以说 project 这个词它的含义比较丰富。 Well, I've always had to check labels for traces of peanut in everything I eat because of my allergy. 说我呢，不管是拿到什么食物，凡是我要吃的东西，我必查它的这个食品标签有没有花生。 可能这个人对花生过敏， because of my allergy， 因为它是有花生过敏这个病症的， 没错。 那么 traces of peanuts 就是痕迹，也就是蛛丝马迹，这个花生的制品。也许说这个东西不叫花生什么，但是它可能含有这个花生的成分，所以他说任何我要吃的东西我必严查花生踪迹。 But beyond that, I've never really been concerned enough to check how healthy a product is. 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 beyond that 就是除了那个之外， beyond 超出的意思，超出这一点之后呢， I've never really been concerned enough， 就是超出这个之后我就没有特别要关心的事情。关心到什么程度呢？ Enough to check how healthy a product is. 关心，足够关心去查一个产品它到底有多么的健康，我不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换句话说呢，在健康方面呢，其他的信息我都不会去查的，我不是那么关心的。 This project has actually taught me to read the labels much more carefully. 我做这个作业呢，其实它教会了我要更加仔细的去看食品标签。 I tended to believe claims on packaging like low in fat. 我以前，他用的是过去式， I tended to believe， 以前我倾向于相信标签上面的自称 claim， 就是自己称有什么什么功能啊，或者是有什么什么特点，自己所放的这些东西。那么 packaging 就是包装的意思， claims on packaging， 食品包装的上面的所说的内容，比如说低脂肪。 But I now realize that the healthy yogurt I've bought for years is full of sugar and that it's actually quite high in calories. 但是现在呢，我就发现了所谓的带着引号的健康的这个酸奶呢，他说我自己买了好多年的这样的酸奶，其实含糖量特别高，并且呢这个热量也非常高啊。他说 full of sugar and high in calories， 就是卡路里的数字非常高，而且他买了这个东西买了好多年了，直接就用 I have bought for years， for years 就是许多年的意思。 Ready meals are worst， ready meals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做好了的那些饭，就比如说你买的现成已经做好了的，这叫 ready meals。 Ready meals are the worst、最差的就是这些做好的现成的饭。 Comparing the labels on supermarket pizzas was a real eye-opener。 一比、比什么呢？把这个已经做好的披萨和超市里边所卖的这个披萨，它两种披萨的标签这么一比，就发现 It was a real eye-opener。 这个 open 是打开的意思，Opener 呢就是开启什么东西的那个用具，那 eye-opener 就是令人大开眼界的那个东西。那我要是说 a bottle opener 就是一个开瓶器，比如说你买一个汽水，你用一个开瓶器，那个东西就叫 bottle opener。 eye-opener 就是让人家眼开的那件事儿，所以是一个开眼界的事情。把这个标签这么一比，发现做好了的这些食物啊。就是这种成品，就是非常多的这个脂肪等等。那 Do you have any idea how many calories they contain? I was amazed. 你知道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卡路里这样的食物它的卡路里含量数呢？我简直是震惊了啊。I was amazed. 就是 I was surprised. Yes, because unless you read the label really carefully, you don't know that the nutritional values given...are for half a pizza， 就是除非是你自己特别仔细的阅读这个标签儿啊，否则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 ，pizza 其实它只是半个 pizza 所含的那些各种成分的含量，就是说你看它所含的那个量是有一个单位，它是 half a pizza。When most people eat the whole pizza。而大多数人一吃就吃整个的一个披萨，而不是吃半个，所以说它的这个食品标签上的所有的东西的含量就都翻了一倍。 Not exactly transparent, is it?、这就说明并不是人们自己所想的那种特别精确的透明、也就是这个信息并不是那么完全的透明。 Not at all,、根本就不透明。 But I expect it won't stop you from buying pizza.但是我能够预计出来，这个不会阻止你去买披萨饼吧 ？Probably not. No. 不会的。也就是说，你明知道它上面食品标签的东西是半个披萨的含量，但是呢，还是会去买。I thought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labeling systems used by food manufacturers was interesting. 我只是认为，把这个食品的这个制造厂商。所采用的不同的标签体系做一个对比还是很有意思的。 I think the kind of labeling system used makes a big difference、就是你这个标签的体系它的不同其实是能够产生巨大差异的。 Which one did you prefer? 那你喜欢哪一种系统呢？ I like the traditional daily value system best. 我喜欢那种每日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数值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叫 Daily Value System， 而且这是传统的，叫 Traditional Daily Value System。 The one which tells you what proportion of your required daily intake of each ingredient the product contains 啊，他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系呢？就是那个告诉你产品里边含有的你每天所需要的每种成分的比例啊，这样的标签体系，这是我最喜欢的。I'm not sure it's the earliest for people to use. 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就是那种人们采用的最早的这个体系。But at least you get the full story. 啊，但是至少呢，你有一个全局的概念。The full story 它是个比喻啊，整个的故事就是你了解的会比较全面。I like to know all the ingredients in the product 啊，我喜欢了解一个产品所有的成分 ，not just how much fat, salt, and sugar they contain， 不光是它们所含的脂肪、盐以及糖 ，but it's good supermarkets have been making an effort to provide reliable information for customers。但是呢这个超市能够给这个客户一个可靠的信息，这一点来说还是不错的。 Yes, there just needs to be more consistency between labeling systems used by different supermarkets. 是的、只是说不同的超市应该采用一个统一的